咁啊，此一科既然系微行音即撞性啊，咁行音咧就在呢个八色之中咧，就系专约嘅第七色而讲嘅。咁第七色就即系阿那，就即系叫做末罗色。咁啊，此个第七嘅末罗色咧，就以行审思量嘅为性啊。咁点叫做行审思量咧？嗱，如果前六色佢就只系思量，佢就唔行常嘅，所以话前六色咧系思而不行。咁啊，因为前嘅六种色咧都系生灭不停啊，咁啊因境而有，咁啊境生之时，呢个六种色心就生起啊。咁啊，如果前境灭之时，咁啊呢个六种色心亦都随呢个前境灭，所以佢虽然系思，绝对就唔系恒常啊。咁啊，说明佢呢个生灭不停，咁啊来得快。亦都咧系去得快，嗱咁啊，例如我哋嘅人，咁啊从朝到晚啊，可以讲又揾唔到一个人咧，佢呢个心思都唔变嘅。我哋肚饿嗰阵时，啊谂住吓中午啦，咪快啲都去食饭啊。啊咁啊食饭嗰阵时谂啊点样食，食啲乜嘢餸，有几多时间？咁啊等我食完饭唔使几耐咧。咁啊，有三点钟、四点钟饮下午茶，咁啊，于是咧，跟住就晚餐啦，跟住就休息啦。咁佢日日四钟头咧，佢就成日咁啊，生生灭灭、灭灭生生咧，冇停噶，绝对唔会话咧，想一种景咧，永远唔变嘅。咁啊，所以六种色心咧，就系思，佢有妄想，而不至恒常。而是喺咧生生灭灭不停嘅，咁啊第八呢个阿赖耶识咧，佢就行而不思，佢能够含藏啊一切法嘅种子，咁所以呢个法式规矩颂里边讲咧，佢话行不思量就我相随啊，就说明呢个行音咧又行，咁啊又审，咁啊是行审思量啊则。这个我相咧好坚固噶，咁啊于呢个善不善境，以造作为业，咁啊五遍行心所之中咧，佢就属于呢个思心所啊。咁啊，但系思心所遍于呢个八种心王，但系以呢个第七式嘅思心所咧，系为最有力。咁啊，此个第七式。就是三界一切众生啊，这个生灭之机啊，称为它的同分生机。咁啊，若是我哋破此嘅行音咧，就名为它的感应缘绝啦。咁就唔来呢个三界咧受生死。咁啊，此嘅行音嘅范围咧就好广阔嘅。咁啊，若是分别而论咧。十一个色法就归呢个色音，受心所就归受音啊，想心所咧就归想音，咁啊八种心王咧就归色音，咁啊除咗二十四个不相应呢个六个无为法啦，其他一切嘅心所咧都归呢个行音所摄。咁啊，若是未曾破此个行音烦恼，咁啊，依此个行音就成为佢嘅众生族啊！嗱，三界众生于呢个六尘境生取着，于呢个好境生个贪心，于呢个违境啊生个嗔恨心，于个中庸境生个愚痴心，就成为有漏业，受呢个分别生死苦。名为佢就苦恼众生，咁啊二乘嘅行质不生死涅槃，皆是啊虚妄，咁啊作一个无漏业啊，咁啊受方便土变业生死苦啊，就为呢个自利众生。咁啊若是话菩萨作亦有漏，咁啊亦无漏业啊。 于呢个十报庄严土受变业生死苦，咁啊或是作呢个非有漏、非无漏业，咁亦系受呢个十报土嘅变业生死苦，就成啊呢个大道心众生。所以三土众生全由呢个行音力造作，所以向下经文讲啊。他说知见都没欲留于世间，但是业运都每上迁于国土啊，将的往成名为他的众生族。他说安就譬如暴流啊，那么暴流呢就是那些暴流水啦，那么很多那些山坑里面呢，那么有那些高高的地方啊有水的，咁佢就喺个高高个地方，嗰啲水就跟住嗰个削悬崖啊，咁啊流落嚟。有啲水大嘅地方咧，真系嗰啲暴流水咧都好大下嘅，发出嘅音声咧都好大嘅。总之从高而下嗰种急流水咧，我哋就叫做暴流。佢就波浪就相续啊，咁啊虽然系冇风。等于话，即使风平浪静啊，可是由于佢响高而流下嚟咧，咁啊呢个高下不平，咁啊有佢呢个波浪咧，嗰种相续不断嘅上，咁啊前制就后制就不相逾越啊，咁啊波浪就有前后，但系跌进井沿啊，咁啊一定要前浪跌咗。咁啊，先至后浪生起啊，后嘅浪咧唔会超过呢个前浪，咁佢好有呢个层次啦。咁啊，佢哋前制啊、后制，即系前浪同埋后浪咧，佢唔会互相咧超越咧混乱嘅。咁啊，呢个暴流就譬如呢个行音啊，咁啊，呢个行音嘅生灭之初。就同于呢个暴流，咁啊波浪相续，就譬如呢个行音念念生灭不停，咁啊刹那不息啊，咁啊如同啲波浪相续一样。佢话前制后制就不相逾越，就譬如呢个行音生灭，虽然系好速，但系一定要前念灭咗啊，后念先至生起。后念咧唔能够无缘无故啊，超越过呢个前念，就好似呢个波浪相续一样啊，咁咪一定咧有佢呢个次序。佢话行音当知你亦复如是啊，佛话你阿难，你唔知得呢个行音嘅行相系点样吗？佢话你就睇下呢个急流水，你就知得乜嘢都叫佢就行音生灭不停嘅道理啦。嗱，咁啊呢个暴流，除非就水干都冇水啦。如果唔系呢个山顶，只要佢有水啊，咁呢个暴流从朝到晚，咁啊从日到月，从月到年咧，佢都唔会停息嘅，唔会有停止之一秒嘅。咁啊，譬如我哋呢个第七式，咁啊从日至夜啊，都系生灭不停。所谓从生至死啊，从最初一念不觉有无明，而直至到流转生死啊，亦都直至日后修行成佛前嗰一刹那啊，咁啊中间咧，佢都未曾停过啊，未曾有止息过啊，所以呢个行音嘅生灭不停，就如同呢个波浪咧。这个暴流啊，个波浪咧相续不断一样。咁我安啊，咁如是就流星啊，就不因空生，就不因水有。咁啊，佛话安啊，咁啊如是流星呢、这个星字咧，应该作相字，就系、是、呢种暴流之相啊，我哋个个都睇得到。咁个从高咁啊流到低啦，咁啊嗰啲浪咧。一层一层就好大嘅，嗰啲音声亦都好大嘅，呢种叫做暴流水咧，就不跟呢个空生。嗱，咁啊，中国人咧 他就绝对不会讲话的暴流水啊，从这个虚空而生的。咁啊，但系佛作世嘅时候啊，有一种咧叫做空生外道啊，佢就计一切法都系从呢个虚空而生，所以佛就为着破此外道嗰种嘅邪知邪见，所以说呢个布漏就唔系从个虚空而生啊，咁就破咧呢个布漏非是从他生。就不因水有，咁如果依呢个世俗谛嚟讲咧，咁啊正因缘嚟说啊，咁啊的确布漏就因水有啊。咁如果冇咗水啊，佢就边是有布漏咧？咁啊呢个系佢哋随情个方便说。但系现在此经啊，显一切法都系状性啊，所以以呢个第一二嚟讲咧。咁就破斥呢个暴漏，就不是因水有啊，显呢个暴漏即是系状性，咁就破咧，唔系从他生，咁啊亦非水性啊，咁啊水咧就系情直嘅，但系暴漏就急流而动噶嘛，咁啊一动就一静啊，两样就完全咧就唔同。所以呢个暴流就非是水性啊，咁就破唔系呢个自然生。佢非离空水啊，咁啊，但系亦都唔能够离开虚空，亦都唔能够离开呢个水。咁啊，如果离开呢个空间，离开呢个水啊，咁啊就边处有暴流可得呢？所以呢个暴流。就唔能够离开呢个空水有，咁啊如是阿难，咁啊若因空生啊，系得于十方就无尽虚空，不成无尽漏，世界就自然驱受轮力啊。咁啊此一段经文就发个阿难，佢话如果佢暴流水啊，系从呢个虚空而生嘅，佢话若因空生。咁啊，得诸十方无尽虚空就成无尽漏啊！嗱，咁啊，所谓虚空者，唔系局在一处噶喎，所谓尽空法界啊！你话边处唔系虚空啊？如果我哋去香港，咁啊，跑到呢个扯旗山顶上边咧，你前后左右望下，呢个虚空根本就无穷无尽啊，睇唔清嘅，睇唔到呢个虚空嘅边界。咁如果话嗰啲暴流啊，系从呢个虚空而生噶啦，咁啊十方法界无尽虚空，虚空遍一切时，遍一切处啊，处处都系空。咁啊呢个空能生暴流，咁啊呢个无尽虚空就应该系生呢个无尽嘅暴流水。咁啊既然嗰啲暴流水从呢个虚空生，虚空无穷尽啊，所生嗰啲暴流水亦无穷尽吗？咁就变成十方世界啊，都俾嗰啲暴流水咧淹没啊，都成为杂国，咁一切有情无情啊，都俾十方虚空咁广大所生出嚟呢个无尽嗰啲暴流水啊淹没咗啦。但系现今就不然，十方虚空之内啊，所有嘅世界众生有情无情，依报正报，仍然系安安稳稳啊，咁啊平平静静噃，咁啊未曾见到十方虚空所有嘅世界众生啊，俾嗰啲暴流水咧去漂泊噃。咁就说明呢个暴流水就唔系从呢个虚空生啦，咁就破非是从他生。咁啊若因嘅水有啊，就即此暴流就性应非水，有所有量不今应现在啊，就说明呢个暴流。如果你话因为水而有呢个暴流嘅，咁啊水就为能有啊。这个暴流呢 就是为所有的幼儿这个母亲能生这个孩子，咁啊啲父母就为能因啦，咁啊所生出嚟呢个子女咧就系为所因就为所生咯，咁啊父母同埋佢嘅子女啊好清楚，所谓各有体相都不能混乱喎。咁啊现在如果你话呢个布漏系因为水而有嘅，咁啊能有就系呢个水体啊。所有的就是布漏，应该一个有体相的存在，才是好说这个布漏水呢是因水而有，同时这个布漏就是流动的，这个水性呢就是澄寂的，这个能有之水以所有的布漏啊，咁啊，两种体相都存在，咁就先至可以说呢个布漏从呢个水有啊。但你现在咧，你单系见到呢个急速嘅布漏水啊，你见唔到呢个清寂不动嘅水，咁就说明呢个布漏咧就唔系。因这个水体而有了，那就破这个非自生。那么若即水性则澄清时应非水体啊，他说如果这个布漏那么正在摇动之时，你就说它是即是这个澄寂水的体性了，那么等到澄清的时候就应非水体，你就叫它做什么名字呢？但是现今不然，流动之时没人说它是澄寂水，人人都叫它是暴流，叫它是波浪相逢，那么一定要它停了，那么这个澄寂之水那么先至得到是显露出来，要澄寂之时名为叫做水的本体，咁就说明呢个布漏非是系水性啦。佢话若离空水，就空非有外啊，个水外都冇漏，只系说明咧离空离水啊，就冇呢个布漏可得。因为空无内外，你不能说空外有法，所以话空非有外。但系水外亦都冇漏喎，如果离开水。就边处有呢个暴流波浪呢？咁如果话离开嗰啲水啊，都有呢个暴流波浪，咁啊嗰张床啊，啊个咁嘅张台啊，嗰张凳啊，咁亦都应该会有暴流水。现今不然，所有台啊、凳、床咧，根本就冇呢个暴流水，咁啊说明离水啊。亦都无呢个波浪可得啊！所谓水外就无漏，水之外边处有呢个布流水呢？咁啊，说明呢个布流水呢，就唔系离开呢个空水而有，咁就破啊，计呢个无因而生。咁啊，以上就譬如，咁啊，如果合法呢，虚空。就譬如这个真如妙理啊，咁啊呢个水就譬如呢个藏色，咁啊布漏咧就譬如呢个行音，现在话呢个行音唔系从真如生，亦都唔系从呢个藏色有，行音亦都唔系藏色嘅本体，行音亦都唔能够离开真如有啊，唔能够离开呢个藏色有，点解咧？嗱，佢话若因空生啊，又话执诸十方就无尽虚空，成无尽漏，世界啲自然俱受轮力。咁啊，譬如如果话呢个行音，若果系从呢个真如而生起嘅，咁啊十方诸佛啊亲证真如之时，咁啊亦都应该要为呢个行音所牵流。先至对，但系现今不如，十方诸佛啊，与真 断尽一切行阴生灭烦恼，不受这个行阴的生灭牵流。所以这个行阴就不是从这个阴，不是从这个真如而生了。那个若因水有，那个执子暴流，圣婴非水，有所有相，今年现在啊，譬如这个行阴，如果因为撞色而有的，那么这个行阴之性啊，就应非撞色。点解呢？那就变成啊，这个能生的撞色，以共所生的行阴啊，就应该两种体相呢，都现代响处。但是现今就不然，你单见这个行阴生灭，但是不见这个情直的撞色啊，那么一定要破这个第七识的行阴烦恼，先至显出这个撞色之体。所谓生灭灭耳，先至直灭灭前啊，亦如同这个波澜灭咗啦，先至化为情直之水啊，就名为嘅就行阴尽。咁啊，现在既然单见呢个行阴牵流，唔见到呢个情直嘅撞色啊，咁就冇呢个行阴，以共呢个撞色嘅两种相现前，咁啊说明呢个行阴非是撞色有。咁啊，若即水性啊，则澄清时就应非水体啊。同埋譬如，若是说呢个行阴即是系撞色。咁啊！呢个行阴破后咧，就应该就唔系呢撞色嘅境界。但系现今不然啊，小乘阿罗汉正到呢个出世不生灭涅槃，佢破尽呢个第七识嘅行阴烦恼啊，然后先至呢个撞色显现啊，在呢个撞色里边用功。咁啊，若离空水就空非有外，水内无漏。就譬如这个行阴不能够离开这个真如而有，因为真如就无奈外啊，离了这个撞色。这个真如是无奈外，若是说这个真如之外啊，有这个行阴，那就成为心外有法。若是说离开这个撞色而有这个行阴啊，亦都唔成，因为离开撞色，亦无呢个行阴可得。咁啊，以上咧就明呢个因缘即空，就系显空如来藏啊，说明呢个行阴咧唔系因空而有，乃至到咧离开呢个空水啊，亦不可得。咁啊，说明呢个行阴系因缘所生法。当体即空啊，就显空如来藏。个事故当知行阴虚妄，此就明因缘所生法，但有假名假相而已，就显不空如来藏。个本非因缘嘅非自然性啦，咁就说明因缘即中，因为行阴啊，非是系真如生，非是系藏色有，所以就非是因缘。但你亦都唔系离开呢个真如撞色而有呢个行阴，所以就非是系自然。咁啊，非因缘就系空啊，非自然就系有。咁啊，空有不二就系中道，就系显空不空如来藏。所以因缘所生法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就系显空不空，与个空不空。嘅三如来藏嘅谛理，咁啊阿难，就譬如有人取行瘸瓶，佢塞其两孔啊，就满中晴空，千里远行，佢用响他国，色音当知亦复如是阿难，佢如是虚空，非彼方来，就非此方入，佢如是阿难若彼方来。则本瓶中就既似空去，依本瓶地嚟应是虚空。佢若此方入开孔倒瓶，嚟应见空出啦。是故应知色音虚妄，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性。此一科就住于呢个五音中， 是最后明这个色音色状性，就是说这个色音本体寂静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三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，这就叫明色音，即时是状性。那么色音就是单指这个第八波赖耶识，就名为他们色音。那么此经说明一个修行人最后破除这个色音烦恼，先至成佛道。那么现在说这个色音即是状性，那么就无色音好破。那么为什么向下就要破这个色音呢？虽知道状性是成佛之时，那么所证的佛性，那么下文所谓要破者，就因为众生一向执为实有啊，所以破了他这个坚固的妄执。现在即状性就是说此理本来如是，那么众生迷故就见有五阴啊，那么正见五阴之时就是本无所有，那么迷故那么坚执为实，以无中见有，其实呢就本无所有，本体全空。那么空就是真如，所以五阴即使是状性，是若这个第一二谛而说，若是说要破五阴而成佛道，这个是若这个世俗这方面来讲的。我说阿难，就譬如有人，那么在中国就没有这一类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向下那个取这个贫瘠贫，那么印度根本就没有这种贫瘠贫，所以呢就没有这种人呢去取这个贫瘠贫了。那么贫瘠应当是叫嘉陵贫瘠，中国话叫做好音鸟啊。那么这种鸟未出壳之前，它唱出来的那些音呢已经呢超出一切音了。那么它不单是好音，它这个美貌呢也都很漂亮的，所以那些印度懂得投机做生意的人呢，他就常常订到那些所谓光雅瓷器的贫瘠瓶。那么这个斗这个社会的人心所喜爱啊，那么才令到呢那些富人或者那些小孩子，咁啊，见到呢个贫瘠瓶做得咁靓咁好嘛，咁啊买嚟玩啦，就等于话佢就赚钱咯噃。佢就失气就两孔啊，咁呢个瓶咧，佢就前后啊都有个洞嘅，即系有个窿，一个就响呢个头，一个就响呢个尾啊。咁啊，因为有头尾两个洞两个窿啊，所以就能够内外相通啊，瓶。里面的虚空的空位与这个瓶的外面的空位的虚空啊，同一空理啊，所谓一空就无二空啊。那么现在有一个人，他就将这个瓶啊，这个前后两个洞这两个穴呢，他将它塞住，那么找东西塞住了，那么变成这个瓶里面觉得虚空啊，以讲这个瓶外面这个太空呢，它本来就无所隔膜的，它因为塞住那两个孔，那变成瓶内的空啊，以瓶外的空呢，那么非隔而有所隔膜。那这两个孔呢，就譬如这个二空真如，那你塞住那两个孔啊，就譬如这个我法二执啊，就塞住这个二空的真如理，那么叫做其两空，他就满中平空啊，千里远行地用响他国。那么这个人，那么拿这个贫瘠瓶，那么将前后手尾这两个洞啊，那么塞住他，那么当然他这个瓶里面呢，就装到一瓶啊，满满这个虚空的空位。他爱来做什么啊？他说千里他远行啊，他用向他国， 佢就將呢個瓶一瓶個虛空咧，去進貢啊，所謂千里以外其他嘅國家。佢話積陰當知你亦復如是啊，羅安啊，你唔知道乜嘢叫做積陰嘅行相啊嘛，就如上文所講，你就知啦，即係有一個人取咗個貧強瓶。咁啊，塞住兩個孔啊，咁啊變成呢個瓶裏邊咧，滿瓶嗰啲空位嗰啲虛空咧，咁啊與呢個外邊呢、這個太虛空嗰啲空位咧，咁啊隔膜咗啦。咁啊，然之後佢將住成瓶個虛空啊，咁啊，我做乜嘢啊？佢就去到千里咁遠啊，嚟到進貢其他個國家。咁啊，釋音個道理咧？是亦复如是，咁啊点样如是法呢？嗱，譬如有人，咁啊呢个人呢，就譬如我嗰啲罪业啊，我哋一生人乃至从无始时直至今生啊，咁啊所做呢个罪业，咁所以呢个有人嘅人字咧，就譬如我哋嗰啲罪业，咁啊业就属于个身口意所作之事。咁我哋如果身口所作，就是顺情顺理啊，咁啊即系一个守法者咧，唔做呢个违背良心啊，唔做呢个违背情理嘅事咯，咁啊等于我嘅一切咧，就系顺住呢个情理去做，或者咧，咁啊所有一切咧，对于自己咧都好顺意，咁啊佢就今生受益啊。他就来生受益，那就名为他的善业。他一生人呢顺住他自己这个善心啊，那他做一切的善业啦，所以今生他得到好处啊，那么来生那么也得到好处，那么他的善业。那么若是他所做身口所做都是为情为理的，那么这个破坏这个善因善果啊，咁就變成佢今生受害，佢來生受害咧，咁就名為佢嘅惡業。咁啊，若是話於己於他，所謂亦都無損，亦都無益啊，咁就名為佢嘅非善非惡咧，咁啊得到呢個無記報。嗱，咁然後佢話取呢個貧強瓶，咁啊呢個貧咧，就譬如我哋眾生呢個身體。咁啊，眾生嘅身體就有兩種嘅，咁啊一種就叫聖義根啊，咁即係見聞受想覺知之性，又係色心意法和合而成嘅，叫做聖義根。咁啊，第二個浮塵根啊，就係呢個六根咧，係浮凸起來，人人可以見嘅，好似話眼，咁啊似得啦，葡萄朵啊。咁啊，呢啲就浮凸起嚟啦。啊，咁啊，耳根就好似啦吓，初卷叶呢啲就浮凸起来啦，人人可以见噶。咁啊，六根都系一样浮凸起来，人人可以见噶。咁所以呢个瓶身呢个瓶啊，就具足就譬如咧呢两种嘅身根。咁啊，然后话塞其两孔啊，就满中平空。嗱，咁啊，瓶里边个空位就譬如我哋呢个色性啊，咁啊有人取呢个瓶去到边处，咁啊呢个瓶空咧就到到边处，咁啊就譬如呢个业啊，能够牵引我哋呢个心，亦都能够牵引我哋呢个身体，能令我哋受呢个生而不自在。咁啊，你二孔就譬如呢个二空真如，咁啊瓶里边个空与呢个瓶外边个空咧，咁啊本来就无异嘅。咁啊，因为前后两个洞啊，两个窿咧，咁佢一塞就塞住，咁啊瓶里边个空与个外边个太虚空咧，咁就非隔断咧，就成为隔断啦。嗱，咁如果从譬如嚟讲，咁啊瓶内空就譬如个状性啊，咁啊瓶外空咧，咪瓶内空咧 就皮色症。現在我們所說這個五陰呢，最後這個色症，以這個平內空，譬如這個色症，平外這個太空啊，廣大無邊，咁就譬如我哋个不生不灭嘅如来藏性。嗱，咁如果从呢个本体嚟讲咧，咁啊色性藏性都圆无二性啊，唯一本体。但系由于众生作业受报，于呢个依他嘅身心幻显我法而执啊，咁佢执呢个身内嘅心为实我啦。咁佢就忘却咗呢个清净本然、周遍法达嘅清净法身。咁佢千里远行地用喺他国啊，就说明我哋每一个人咁啊，成佢自己所作呢个善恶业，咁啊因此就流转生死啊，就往返六道、人间、天上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乃至此界他方咧。无有一定的，就好像这个人用个瓶啊，装到一瓶满满的虚空，将前后两个洞塞住它，那他就将这一瓶满满的虚空啊，去用响他国一样。他说食音当知你复如是啊，那这个瓶身似得有来往，但是这个瓶里面的虚空呢，就本无来往啊。瓶里面是叫做空，瓶外面呢也是叫做空，空遍一切时处，空本不动，所以无来往。色音亦复如是，本性清净本然，周遍法如如不动，当然亦都没有这个来往之相。他说如是虚空，就非彼方来，就非此方入啦。嗱，咁乜嘢叫做彼方？咁乜嘢叫做此方咧？若是话我哋持呢个瓶，所谓化足之处啊，即系呢个起点，就名为叫做彼方。咁啊，满瓶虚空到达呢个目的地，到达嗰处啦，就名为叫做此方啊。现在话瓶内之空，非是由这个法足之处这个起点那里来啊，那么也都不是呢去到呢个目的地那处呢而装入，所以说非彼方来，也都非此方入啊。那么彼方呢，譬如我们舍受的地方，那么此方呢就譬如我哋受生之处。嗱，咁如果从呢个人道中嚟讲啊，如果佢系舍受嘅，就名为叫做彼方啊。咁啊，唔论佢作善升天，或者咧系为人，或者咧系作恶堕于呢个恶道，通明叫做此方。咁如果舍生受生呢个色身虽有来往，但是心里面这个色性呢就无来往啊，因为这个色性不是从这个前音来自后音，所以非彼方来，亦都不是从这个受生之处啊，这个色性呢然后才至入身，所以非此方入。但是始终就有个问题，如果说这个色性无来往，咁就以呢个圆庄法师所说嘅去后来先作主翁呢种道理咧，就好抵触嘅。因为人死嘅时候，这个色音系最后去啊，但佢入胎之时，这个色音系最先亡，咁岂不是咪有来去啦嘛？咁既然受胎就最先亡，咁死时就最后去啦，咁有来去啦，咁点解说啊？这个色音是无来去呢？但是佛经就是佛说的，佛就是教主所说的，应该不会有妄语，因为佛是无上大法王。 咁啊，但系圓莊法師就係我哋中國啊一位空前絕後嘅大善知識、大翻譯家、大佛學家。咁啊，佢所說亦都係跟住呢個經典而說嘅。咁啊，應該佢亦都講冇錯。咁啊，一個就説無來去，一個就説有來啊。咁啊，原則我哋點樣能夠將佢呢兩種道理啊，去匯通一下，咁啊容易明白咧？嗱，咁我哋要用呢個瓶做個譬喻。咁啊，呢個瓶啊，佢未曾做之前，咁啊四方八面都有虛空啊。咁啊，如果你取呢個咪做瓶，咁啊呢個瓶造成啦，咁啊包你哋有呢個瓶裏邊個虛空啦。咁如果我哋從佢嘅次序嚟講咧，呢個瓶造成一寸，瓶裏邊就有一寸個虛空位啦。呢個瓶造成兩寸，就有兩寸個空位啊。乃至呢個瓶圓滿成就啦，整好呢個瓶啦。咁啊，呢個瓶裏邊咧就係有一瓶圓圓整整個虛空。咁啊，此得咧就有空來啊，此得咧就有呢個空入。咁啊！但系呢个瓶坏之时，佢打坏一半，咁啊少了呢个半瓶虚空。要是话呢个瓶完全打坏啦，咁啊呢个瓶空啊根本就冇啦。所以呢个始得呢系有呢个空去咗咯。咁既有来去，咁啊同我哋圆庄法师所说，就话去后来先作主翁一样。但是这个虚空遍满一切时处，没有出入，所以佛说这个色音啊，无来去，亦是这个真实。所以下文讲啦，就话随众心心的应所知量啊，循业发现，说明泥多，这个瓶啊做得大，瓶空亦都来得大。咁啊，泥少做呢个瓶啊少啊，呢、这个瓶空亦都系来得少，但虚空咧何来呢个大小之上咧？你成大瓶之时，或者成呢个小瓶之时啊，成大成小系在于呢个泥，唔在于呢个虚空啊。譬如呢个色音，所谓行退实虚，另有方所咧，所以无呢个大小。无有这个彼此的。那么现在所谓有这个去来大小，就完全由这个业力所减，所谓作大业，这个感大心，所以这个心量亦都大啊。你作小业就感这个小的身体，你的心量亦都小，但心无名相啊，是非大非小。咁啊，涉得大与共小咧，系在于呢个身，就唔系在于呢个心啦。嗱，咁有呢个色音咧，呢个范围就好广阔嘅。所谓下从呢个凡夫位啊，咁啊上至到等觉菩萨位，呢个色音咧都仍然未尽啊。咁啊，一直要到成佛时。咁啊，方将呢个色音咧嚟到破尽，咁就好似将呢个瓶啊，咁啊打得烂烂，打得粉碎啦。咁啊，瓶内个空与呢个瓶外个空啊，所谓完成一体。所以呢个修行者啊，初从呢个凡夫位而即知道。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乃至辟支佛果，乃至到咧正入啊呢个菩萨慧力十缘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果，都仍然咧未曾离开呢个色音啊！咁啊，就说明呢个色音个范围咧。就好廣闊，所以若呢個世俗世呢一方面嚟講咧，咁我哋説呢啲啦，所謂有來嘅有去啊，如同圓莊大師講， 佢就去後來先係作主翁，咁啊呢個係真實嘅。我哋嘅人受胎之時，咁啊呢個色陰最先入胎啊，睇個同邊個父母有緣，我哋要入胎啦。咁啊，但係我哋死咗之後咧，點解要等八個鐘頭先至好喐佢咧？就因為一切都去啦，但係呢個第八阿賴耶識咧未曾去啊。佢走咧就走得最遲，咁啊佢就去後來先作主翁係對嘅，但係現在本經所談係如來藏妙真如性第一二大，所以說呢個色陰咧就無來無去，係若呢個第一二世而說嘅。咁啊講到此處，時間唔到，向下文唱就付於明日。